嘅區議員啦。咁啊，呢件事發展咗咁耐，我諗大家而家即係關注嘅最主要都係幾個點啦。第一個就係究竟今次個宣誓終於係嚟啦。咁啊，宣誓咗之後，究竟有幾多嘅區議員係會被 DQ 啦？同埋佢哋係會透過乜嘢嘅程序、乜嘢嘅方法被 DQ 咧？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當然之前你都講過嘅，就係呢一個追討薪津嘅問題啦。咁究竟如果區議員被 DQ 之後，佢哋需要交還嘅薪金係由幾時開始計咧？追幾耐咧？追邊一啲人咧？點樣追法咧？咁呢個係第二個點。第三個點就係、是當然而家已經係有大批嘅區議員係辭咗職。咁如果今次 超過200個 經過宣誓之後，再有區議員係被 DQ。咁變咗，即係好多個區嘅區議員嘅人數都係買少見少啦。咁究竟區議會嘅運作有啲咩影響咧？我諗到到今日為止，呢幾個應該就係最受關注嘅點啦。 嗱睇翻咧，即係成個嘅修例啦。咁其實就源自於咧，就係政府修訂咗咧有關於公職人員需要宣誓嘅一啲相關嘅條例。咁當中就包括區議員啦，就引入咗區議員都要宣誓嘅一個條例嘅規定啦。咁其實睇翻咧相關嘅條例已經喺5月21日咧係刊憲生效噶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關注究竟幾時正式咧落實要宣誓，咁所以咧其實喺6、7月、8月嘅時候，其實一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消息，就話啊究竟幾時宣誓係啦，幾時宣誓，同埋咧就究竟個形式係點，就曾經出現過好多嘅唔同嘅信息，就係話啊可能咧會追討翻一啲 DQ 嘅區議員從上任起計嘅一啲薪津，咁所以就如果計埋咧嗰度可能超過100万嘅。咁都令到嗰時咧，就有唔少嘅區議員咧都關注到即係追討薪津嘅問題咧而辭職啦。咁後來亦都有啲人話啊，會唔會政府可能係出一啲嘅 DQ 信俾某一啲涉嫌違反負面清單行為嘅一啲區議員咧？咁好啦，到而家咧就即係時隔咧就差不多3个多月啦。咁終於咧就有呢個嘅宣誓嘅正式嘅安排啦嚇，咁睇翻咧，今日咧就民政事務局咧亦都向一啲在任嘅區議員發出咧就係宣誓儀式嘅邀請函啊，咁我哋都睇過嗰封嘅邀請信啦，咁啊除咗就同大家講話幾時去到邊度宣誓，即係講緊星期五朝早去到北角社區會堂宣誓呢啲基本資料之外咧，對於咧就係嗰個嘅宣誓嗰個嘅形式啊，以及咧係宣誓人嘅服飾咧。都有几详细嘅指引噶，冯德雄吓，例如话咧就即系当然啦，就佢哋要求咧宣誓人系要必须穿着商务服装，系服饰咧要整齐得体。咁但系咧就都讲到话一啲不恰当嘅服饰究竟系啲乜嘢吓？咁包括话系譬如话要话一啲展示政治化标志啊、口号啊或者标语嘅衣物啊或者配饰或者口罩呢啲系不恰当啦。另外就话。破损或者有破洞嘅衣物啊，制服啊，运动装啊，呢啲都系不恰当嘅吓。 仲有譬如话系着啲冇领嘅衫咧， 系啊，都系领 V 领都唔得， 都系唔得嘅吓。有 V 领啊、圆领啊、背心啊、冇袖上衣啊等等，都系唔得。咁简单嚟讲，可能就系希望大家着所谓正装啦，即系。恤衫西褲或者係一啲套裝出席呢一個場合啦。 係嗱，頭先馮德雄講到話，即係究竟如果監誓人即係民政局局長啊徐英偉，咁究竟憑乜嘢去到判斷嗰個宣誓人係嗰個宣誓係有冇效咧？咁而家都要根據翻即係宣誓及聲明條例嘅。咁如果佢覺得啊嗰個人係唔真誠，或者係唔莊重，咁其實都可以判斷佢咧係宣誓係無效嘅。咁而咩叫真誠，咩叫莊重咧？咁就要去參考翻咧，就之前修例嘅時候列出過一啲嘅正面同埋負面嘅行為清單啦嚇。咁包括即係如果負面嘅清單係講緊話佢係有危害國安嘅行為啦，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嘅主權啦，宣揚支持港獨主張呢啲咧，都屬於負面清單嘅。咁至於咧就追討薪津嘅問題咧，今日啊徐英偉局長都有答嘅，咁就话咧系如果佢哋咧系丧失咗资格，当日起就会停止发放酬金津贴同埋开支偿还嘅款项。 咁但係點樣先為之喪失資格當日呢？咁究竟係宣誓呢一日嚇，星期五呢一日開始計起啦，係由佢上任，即係舊年一月開始計起，還是佢出現問題嘅行為嗰日， 觸犯咗一啲即係負面清單嘅行為嗰一日？ 咁呢個咧就 喪失資格咧， 睇嚟徐英偉局長就冇正面， 其實冇正面或者係好明確咁樣答咯， 係 係嘛？ 啊，咁不如都一陣間都問一啲區議員睇下佢哋又點睇啦嚇。嗱，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噶。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9月7日。朝早十点，政府宣布现任211位区议员将会分四批宣誓。第一场是港岛区区议会的宣誓仪式，将会在星期五举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我们要看他们是否符合，是要看宣誓及声明条例里面可以参考一些正面和负面清单。如果一些人是平心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的。 民主党表示无法预计最终党内会有多少区议员会宣誓，又或者是否能够通过宣誓门槛。主席罗建熙： 主党，我想我哋继续系维持之前嗰个想法啦。我哋嘅区议员咧，佢哋会按自己嘅情况咧去衡量是否去参与宣誓。究竟佢哋系咪会回复政府嗰个嘅信件？实际嘅安排咧，咁呢个我哋就真系冇办法去喺而家呢一刻去讲到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来港二计划将会在下星期三开始推出，回港二计划听日开始亦会全面恢复。林郑月娥： 深圳湾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每个口岸每日各1000人，每天咧合共有2000名非香港居民可以通过来港二咧豁免检疫咧抵达香港，但同样咧系要接受定期嘅病毒检测，同埋持有核酸阴性检测证明咧先可以入嚟香港啦。 部分市民以书面申请消费券登记过程出现混乱，以至上星期的秘书处大排长龙。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事件表示抱歉： 我们见未曾补资料的市民大概有几千，以我们现在几个中心的处理的容量完全可以应付的，所以你见到过去那几天大家都不需要怎么轮候的。 本港新增6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全部人已接种新冠疫苗，并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就系第一批嘅区议员咧，将会安排喺星期五咧进行宣誓嘅。嗱，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中西区区议员杨哲安啊，杨哲安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 你好。 嗱，见到咧就徐英伟局长就话希望咧吓喺宣誓当日咧就可以出到一啲符合资格嘅议员啦吓，出到新闻稿可以宣布啦。咁但系如果当中部分嘅议员佢嘅宣誓可能有问题，即系政府要做一啲嘅寻求一啲嘅法律意见嘅话，咁可能就要咧再去跟进。咁但系如果有问题议员嘅时候，其实你嘅理解系会同一日都出曬，即係都出一啲符合資格，即係出住一啲符合資格嘅原先，還是可能全部都唔公布住，要等即係完成曬所有嘅核實佢哋嘅宣誓係有效先至公布嘅咧？你理解係點啊？ 其實你呢個問題都幾好，但係恐怕我哋所有自由黨嘅區議員咧根本就唔會理會。因为我哋早喺 咁，但系影响埋你几时公布嘛？可能 根本唔会影响我哋行使议员嘅责任。我哋由年初已经去信局长，就话我哋自己可唔可以宣誓先啊？因为呢个闹剧咧，其实令到好多议员失惊无神，咁自己辞咗职，又有啲嘢因为惊个薪金追讨，有啲惊第啲嘢啦，咁啊离开埋香港。我覺得對成個區議會嘅運作同埋個聲譽打擊非常之大，所以我哋希望透過呢個宣誓咧，可以挽回少少市民對區議會同埋區議員嘅一啲信心同埋聲譽咯。咁你話政府接唔接受我哋嘅宣誓？我哋又行得正企得正，全部冇做啲犯法嘅嘢，我哋一啲都唔會擔心。總之就想第一批快快速去做宣誓，繼續行使我哋議員嘅責任咯。 嗯。咁譬如你又覺得即係譬如呢個嘅宣誓相關嘅條例修訂已經喺5月21號已經係刊憲實施咗啦，咁但係到嚟緊星期五啊，即係相隔3个多月先至真係進行宣誓，咁當中都好多延遲職啊，咁你覺得呢個情況係咪理想？點解要搞咁耐呢？ 搞咁耐或者係耐唔耐見仁見智，但係當然係 作為一個在任議員咧，係唔希望有啲嘢係即係講咗就係未做嘅。咁所以呢個時間越延得耐咧，對大家都係唔好。咁所以今次嚟咗通過咗法例之後，而家都搞到三四個月後先做咧，真係有少少失望嘅。咁但係遲到啊，好過冇到。咁啊，好希望咧就快快脆做完咧。咁啊，大家其實唔會再將區議會好多新聞啊變咗政治化咯。咁議員都係做啲民生嘅工作嘅啫，交通、環境、衞生、治安咁，從來都唔應該牽涉太多政治。咁希望透過宣誓咧，就將一啲想搞政治嘅區議員咧要走就走佢先。留翻喺度嗰啲系做实事嘅。 嗯，杨正安，你诶自由党，咁你头先都话你都唔担心啦，希望快啲即系做咗宣誓呢个程序啦。但系嗱，你哋而家中西区区议会就系咪剩翻三位议员喺度嘅啫？ 目前得三个啫，系啊， 再任得三个系咪？咁啊有 系啊， 有两位系所谓叫非建制派喎，系咪？ 嗯， 系嘛？咁啊，一个就系自由党。咁你觉得今次经过今次宣誓之后？你哋嗰个议员嘅人数啊，会唔会再有变动啊？ 咁任何变动只会更加向下走嘅啫， 系冇选 唔会升翻嘅。咁其实而家唔使再少人都已经瘫痪咗大会噶啦，因为大会个主席咧就已经辞咗职。咁我哋经过睇嗰啲条文咧，我哋要选翻个主席出嚟咧，先至可以主持会议噶嘛。咁选嗰个主席咧，首先要有四票。咁所以其實已經入咗個真空 啦， 而家根本就做唔到選新主席，亦都係主持唔到大會嘅會議，所有議程咧喺大會全部卡住曬啊！當然小組委員會議程可以講可以開會，但係你好多嘢完咗都要上翻大會先通過噶嘛。咁所以而家去最尾嗰個把關就卡住咗，所以我都去咗信㗎喇，同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都講話，可唔可以特事特辦，揾啲方法啊？而家我相信之前寫個議會條例咧，係冇諗過有史無前係咁多議員有 四票都唔夠 嘅，係啦。咁所以就希望特事特辦，唔知係咪可以佢哋俾少過四票都可以選到主席出嚟咧，或者係可唔可以秘書處派個人去做一個代主席，但係可能就淨係主持會議唔發言咯。總之就唔好卡住啲議程咯。 嗯，今日就徐英偉局長就話，如果有一啲區議會係按照呢一個區議會條例係冇法子選到主席嘅咧，咁可能就由一個政府官員， 地區官員 喺地方嘅政府官員啦。即係我諗佢嘅意思可能係 D.O.， 即係 民政專員、 民政專員嗰一類嘅官員嚟就你暫時履行呢個主席嘅職責， 主持會議啦。 嚇，你覺得呢個安排點樣咧？ 我覺得如果得到政府嘅認同可以做咧，咁啊有會開一定好過冇會開嘅。咁起碼有啲傾過嘅議程啊，嗰啲我哋可以繼續代表市民發聲俾政府聽啊嘛。咁起碼有個會開到，咁到時就再睇下政府會唔會補選啦。喺任期以內，如果佢有得整補選嘅，補翻啲位上去，咁梗係理想啦。但亦都明白到你講而家嚟緊有幾個重大嘅嘢選舉要做嘛，咁睇下優先次序。 但如果係咁樣，區議會作為一個民選嘅諮詢組織，嗰個功能就會大大削弱噶咯喎。 會 起碼佢嗰扎議員佢代表個票數嘅民意就冇法子喺個區議會度反映喎。 系啊，所以市民一定要揾翻嗰啲辞咗职嘅区员去找数。点解你当日叫佢出嚟投票，投完之后佢走人？呢个极度之不负责任。 嗯，但如果由一啲地区官员去主持区议会会议，惊唔惊有啲角色冲突咧？因为有时一啲区议会嘅一啲查询嘅对象就系一啲政府嘅地区官员。 咁我谂有啲情况会尴尬啲嘅，但系。我之前都讲过，点都好过而家连大会开都冇得开，咁浪费紧公帑嘅根本就 系。系，你点样睇而家即系你哋，譬如你哋中西区啦，得翻即系三名议员，咁宣誓之后唔知会唔会再减少啦？咁其实而家即系区议会个职能点样影响法咧？ 其实作为区议员喺区议会入边咧。我睇大概有兩個工作啦，一個就係開會啦，政府走嚟徵詢我哋嘅意見啦。第二個職責咧就係服務市民，即係例如我哋物資啊、派呢啲口罩啊、消毒簡易啊， 同埋直接同啲居民例如呢度個垃圾桶個位置唔好，應該巴士站應該加啲上蓋遮雨嘅地方，呢啲係唔受嗰個區議會有冇得開影響嘅。反而係頭先之前個前者，就係政府有時主動走嚟區議會徵詢意見，聽市民嘅意見，透過議員聽意見，呢下冇咗咯。咁所以政府可能會有少少，你話接收咗少咗市民嘅睇法，呢個係的而且確削弱嘅。但係服務市民嗰個板塊咧，係冇受影響嘅。 關於追討新津嗰度，你個睇法係點咧？應該點樣？即係你哋嗰個立場係應該點樣計法咧？ 我覺得如果政府要追討嘅，咁梗係要佢之前某年某日做嗰啲好重大嘅違規違法、 即係你覺得就係由佢即係被指係違反到負面清單嗰度開始計係咪？ 我覺得應該啦，係啦。如果你上任之前你係好安分守己啊， 有相關嘅法例生效係咪？ 冇錯啦，冇錯啦，呢、這個我都係咁睇法。 OK， 咁多謝你啊，楊志安，同你傾到呢度先啦。 多謝。 係楊志安咧，就係中西區嘅區議員嚟㗎。咁各位又點樣睇今次區議員宣誓嘅安排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新聞之後繼續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支联会四名常委下午到湾仔警察总部回复警方，表明拒绝提供资料。大约半小时之后离开警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表示。向国安处警员提交信件之后，被警告若果不提交资料，要承受法律后果。他说支联会常委已经有心理准备和安排。对于有常委以个人名义就信件提出司法复核，周幸彤说每个受影响人士都有权提出司法复核。警方嚴厲譴責有團體再次公然表示不會遵從法定要求，拒絕提交資料。警方表示已經收到個別團體提交的資料，亦都有團體要求延期提交。國安處早前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向多個團體發出書面通知，要求不遲於今日提交資料。政府將會安排現任211名區議員分四批宣誓，民建聯說會全力配合，主席李慧瓊呼籲全體區議員認真履行宣誓要求，言行合一，真誠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被問到監誓人應該怎樣按照負面清單判斷區議員有沒有違反誓言，以及怎樣處理追討喪失資格區議員的薪津問題，李慧瓊說區議員要言行一致，民政事務局局長和相關的法律機構應該檢視證據和議員過往言行信納是否真心實意。民主党主席罗建熙重申尊重每一位区议员的决定，让他们按自己情况衡量是否宣誓。他又说无法预计最终多少民主党的区议员会宣誓，或者是否能够通过宣誓门槛。机场三跑系统的跑道将会在明年下半年启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跑道铺设工程竣工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十四五規劃綱要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及香港的國際樞紐地位，預期在國家支持之下，加上本港自身優勢，香港航空業將會在疫情之後逐步復甦，甚至快速反彈。他又說很高興截至上個月底空中服務員和機管局職員的疫苗接種率已經達到90%，为日后全面复飞做好准备。林郑月娥相信三跑系统将会为香港经济带来新动力，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區議員啦，現任嘅區議員將會咧被安排係分批宣誓。第一批將會宣誓嘅區議員咧就係港島嘅區議員啦。今個星期五咧就會進行首場嘅宣誓儀式啦。馮德雄，咁我哋都討論咗一陣啦。咁其實咧而家都見到咧就現任嘅區議員咧係得翻211個啫。咁其實本來咧呢一屆嘅區議會咧係有479名議員嘅，不過咧後來就有260名咧就自己辭職，仲有8人咧就因為譬如係被拘禁啊或者離開香港咧就喪失議員資格。而家咧就有211名區議員咧要進行宣誓。咁究竟係咪所有區議員都係宣誓可以過到關係有效嘅咧？咁可能嗰個區議員嘅數目會進一步減少 啊。係啊，咁啊政府就話今日嘅民政事務局長徐英偉就話咧，佢哋打算譬如話喺第一場宣誓嘅時候咧，佢哋打算喺即係宣誓之後。咁啊，盡快希望喺當日咧以新聞稿嘅形式就公布邊一啲議員咧係通過咗個宣誓係有效。咁至於其他嗰啲需要所謂進一步研究或者係咪需要徵詢法律意見咧，就會即係再進一步去處理。咁即係話咧，其實我哋到禮拜五宣誓咗之後嗰一日，咁應該就知道係有幾多個議員咧係通過咗個宣誓，但有幾多個係 DQ 咧？喺嗰日都未知 啊。嚇，咁啊個程序咧，今日特首林鄭月娥都有講嘅。咁如果嗰個區議員嘅宣誓係令當局有懷疑，唔能夠完全信納佢係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嘅話咧，佢哋係有機會作出申述噶。咁而監誓人咧，即係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啦，就會再作判斷。咁啊有需要嘅時候咧，要尋求法律意見。如果最終決定宣誓無效咧，有關嘅人士咧將會即時喪失區議員嘅資格噶。咁啊，各位聽眾點樣睇今次區議員宣誓嘅安排？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咧，请嚟咧就并不是今一批第一批要宣誓嘅员啦，就可能之后先至再安排宣誓啦。就系深水埗区嘅区议员李霆锋啊，属于民协嘅。李霆锋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你好， 系。所以嗱，你哋就唔系第一批要宣誓噶啦，咁但系相信你哋都睇咗咧，就系即系民政事务局局长发出嘅邀请信啦，同埋咧就系今日特首嘅一啲讲法啦。咁你哋点样安排咧？系咪都会如期宣誓咧？同埋即系有冇任何嘅关注或忧虑？ 啊，点样睇个宣誓嘅安排咧？ 系啦。 OK， 首先咧就我本人啦，至少咁，同埋我都問過議會嘅其他同事咧，咁啊暫時今日都未收到即係民政事務局進一步安排，因為今日都係講緊話港島區嘅區議員啦，咁就做宣誓，咁亦都好似都望過下係真係有收到信嘅，即係好似話就有個樣本已經出嚟，咁但係咧就我哋區議會嘅同事應該就未收，暫時呢刻咧都未收到嗰個信嘅具體內容啦，咁所以我哋都未知道到底個具體安排日子係點嘅樣。咁但我估嗰封信咧，因為我冇記錯，應該嗰封信係十頁紙嘅。咁我估其他區議會應該都係大同小異嘅，即係啲安排㗎啦咁樣。咁我估咧，即係我至少我估咧，深水埗區嘅我哋嘅而家仲喺議會入邊嘅同事啦，不論先唔同嘅黨派別啦，咁其實都應該會去宣誓嘅。至少我而家嘅理解都係咁我哋民協啦，咁樣民協就其實喺5月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發咗一個嘅喺 Facebook 都有提即係發布咗個聲明。咁其實我哋本個會本身都傾過咧，就都會係按即係都會留守區議會啦，咁就都係希望遵守我哋嘅即係宗旨同埋社區陣，即係我哋嘅作為一個即係地區嘅議事咧，咁都希望可以遵守社區嘅陣線，咁所以都應該會係去宣誓嘅。咁但係當然去到去到即係後來又有一啲嘅即係風聲傳出，就話啊又話會即係如果區議員咧就要即係辭職嘅話咧，被 DQ 咧就會追討薪津啦。即係嗰陣時嘅風聲，因為7月份嘅風聲嚟。咁嗰時嗰個氣氛係相當之緊張啦，又加上47人案咁開審啦，其實成個氣氛係一個好好多焦慮、好多不安，咁亦都好多唔知點嘅未知數嘅情況之下咧。咁嗰陣時咧，我哋都有一個叫做一個決議。咁嗰陣時就我哋俾我哋嘅會員咧，即係全體會員咧，都有個想捆綁啦。即係咁，大家自己決定，即係係咪自己會唔會都辭職或者留守議會啦咁樣。咁所以就最後最後，我哋都自己都有一啲同事都最後係我哋有啲會員啦，咁啊最後都辭職嘅，唔係淨係深水埗啦，即係其他區都有啲同事咁樣辭職咁啊。咁當然我哋呢個唔係好想見到嘅情況，但係我哋都尊重每個決定啦。 至於而家我哋留得低嘅議員同事們咧，即係唔係淨係新界埔啦，就先講其他區咧。咁我哋都會按照我哋自己嘅當時嘅決定，我哋都會繼續去如期去宣誓咁樣咯。 嗯，嗱，你哋都屬於非建制派啦。咁你哋覺得自己過唔到宣誓呢一關嘅機會有幾大咧？ 嗱，首先第一就我應該講這個叫宣誓條例成立的前後其實有沒有什麼特別大分別，我想說這件事。如果不論是有宣誓條例定立之前呢，民協本身呢就不嬲都沒有特別踩什麼叫踩什麼紅線的，即是說那個說法呢，用這個老土的說法，即是籠統的說法，就是踩紅線啦。咁亦都在我們的會章都寫得很清楚，我們都是即係冇支持我哋唔支持港獨啦，嚇，亦都從來被即係被視為我哋叫俗啲講，我哋叫大中華大中華教啦，我哋呢個字呢個詞語。咁所以我哋過去一直都喺政治光譜裏邊咧，我哋都係屬於一個即係叫咩？即係點樣形容？即係大中華嘅派別啦，即係仲我哋係民主派裏邊嘅其中一員咁樣。咁喺唔同嘅光譜裏邊，我估唔同嘅光譜有自己嘅政治定位啦。咁但係我哋政治定位好清楚，即係我哋港獨呢一個，我哋一定係都即係從來唔係今天嘅事，係從來都係咁樣。咁所以就我自己嘅判斷就覺得冇乜特別嘅喺宣誓前後又冇乜特別，喺呢樣嘢上，其實冇乜特別唔同。咁但係宣誓條例其實要我估啊，即係睇翻法例，其實要針對嗰樣嘢就係咩咧？就我估係應該係同個國安法嗰個實施係有關係啦。即 係 國安法實施就好清楚地講咗有一啲嘅負面清單嘅東西有都具體嘅一啲嘢嘅咁樣。咁當然就住呢樣嘢，我大家如果有留意新聞都應該知道，我哋睇最近喺七月份嘅時候，其實都因應住嗰個新嘅形勢啦，因為本會都做咗一次嘅修章。咁但係個修章其實就雖然嘅內容改得唔係好多，即係冇乜特別，其實冇咩特別改應咁講，但係就應該係我哋叫再重新叫做即係調整翻我哋嗰個嘅中港嘅關係嗰個嘅一個立場。 你哋嘅修章係咪就為咗讓你哋嘅區議員宣誓可以過關咧？ 唔係嘅，因為我哋其實第一就係嗰個會嘅嗰個因應個情況啦，即係叫做咩？即係而家個情況就唔係淨係宣唔宣誓，即係我講個團體本身喺嗰個定位裏面，我哋講得好清楚，我哋係譬如效忠特區啦，我哋擁護基本法啦。同埋都即係承認翻即係好清楚地列出我哋係即係支持係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咁同埋係叫做係我咁喺呢幾個地方會係呢幾樣嘢裏面着墨咯。咁其實其他嘅嘢我哋都個會都冇變過。咁反而係頭先嗰幾句我哋係特別強調翻呢樣嘢嘅。咁係成個會嘅一個嘅定，即係中港關係嘅定位啦。咁當然你話嗰、那個叫做有冇一個針對區議員嗰個宣誓，咁當然啦，這個當然會係幫到。 嗱，李霆鋒聽你咁講，你就 減低個紅線咯。我都覺得係一個。 聽你咁講，你就幾有信心？你哋即係民協或者你自己就冇事啦，可以過關啦，係咪啊？ 我估我哋個風險係會低啲嘅。係 嗱，但係嗱，做到今日咧，即係徐英偉局長同特首開記者會咧，其實大家都好關心嗰個追討薪酬嗰個問題啦，係咪？咁啊，到今日咧就政府開記者會咧，就其實都冇一個明確嘅說法嘅，係嘛？究竟追唔追？追就我諗一定追啦。咁啊，追點追？追幾多？由幾時開始計？追咩人？嗱，到而家呢一刻已經嗰、那個。讲咗好耐，个宣誓都已经就嚟会发生啦，礼拜五就开始第一场啦。但系呢一点，即系可能系导致到有成200个区议员，有成200个区议员系200几个区议员辞职嘅其中一个主要嘅原因。到今日都仲未有一个明确嘅讲法，即系你点样睇呢一样嘢咧？ 我覺得由所謂嗰個叫做追討薪津嗰個風聲啊，呢、這個就係風聲開始咧。其實我估唔係淨係個別嘅民主派嘅同事啦，我估係整體民主派都成日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政府甚至乎可能徐英偉局長佢自己本身冇出嚟澄清到底個風聲是真是假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咁嗱，既然講得宣誓係一個咁莊嚴咁嚴肅咁重要嘅一個嘅 安排，即係個咁樣嘅安排啦，按住法例去做啦。咁點解即係政府或者局長點解唔去認真真去回應翻大家嘅提問？點解唔可以公開地去就住即係宣誓嘅安排或者宣誓嘅其他嘢啦？譬如講追唔追到新春期一啲各樣嘅細節，點解唔向公眾有一個清楚嘅交代？而係 你覺得係點解 咧？我嗰日當然係覺得係好有問題啦。即係呢個咁， 即係你覺得佢點解到而家冇一個清楚嘅交代咧？ 系，而家都系觉得我哋都质疑，即系觉得系有问题噶。所以其实咁根本上就系由风声传出开始，政府就应该要交代，但系去到今日为止都未交代。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欠缺咗对于议员又好，对公众又好一个好清楚嘅交代。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哋深水埗区就可能冇呢个问题，因为你哋而家即系留任嘅议员都仲系比较多嘅。 嗯， 系嘛？咁但系有啲区你都知道得翻，即系三三两两嘅议员啦。 譬如黄大仙啊， 系啊系啊，中西区啊咁啦吓。咁啊嗱，咁咧就政府今日就话咧，就如果有一啲区系人数太少啊，即系唔能够按照区议会条例选议员嘅选到主席嘅话咧，就会由政府官员去主持会议。你点样睇呢一点咧？嗱，你嗰区唔关事嘅，但系作为一个民选嘅区议员，你点样睇呢一点啊？ 其實如果根據而家現行嘅議事規則咧，即係嗰個區議會嗰個章則咧，如果係有主席出缺而係未能夠選出主席嘅話咧，其實係會按住咗佢，但係應該就係咧會由政府去主持個會議啦，然後就喺每一次嘅會議裏面咧就選出主席嘅。 嗯， 即係最主要嘅主持咧，咁講係啦。 但有啲人數少咗係選唔到嘛。人到少 咗，咁所以就係啦，咁所以就每一次會，譬如我舉例，譬如黃大仙咁樣，咁黃大仙應該剩翻三位區議員，咁雖然佢冇辦法選出一個區議會的主席，但係佢每一次嘅大會其實可以選出嗰一次會嘅主持嘅， 係、 啦，咁但係就當然係比較論盡啦，我呢個講法，咁所以就如果按翻個規則係可以咁樣做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長遠至少呢一屆啦，去到2023年嘅呢一屆嘅區議會嚟講，其實都仲有成兩年有多，咁其實如果要令到個議會有效嘅運作咧，咁就似乎咧我哋就覺得就即係盡快交代，即係會唔會補選啦？ Okay. 補選嘅具體嘅安排啦， okay. 甚至乎補選之前會唔會做宣誓咧？等等呢啲細節，其實就應該要做咗先嘅。咁但係就政府都係一樣係未交代呢啲嘢咯，係、 好，咁時間關係咧，同你傾到呢個先啦。多謝曬深水埗區議員李霆鋒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对咧，都几令人意外嘅同音字，即系你睇佢嘅串法咧，你估唔到呢两个字咧，其实咧系一样嘅发音。呢两个字咧就系 berry 同埋 berry 啦。berry 咧就系我哋讲嘅好似草莓类嘅生果啦，例如 strawberry 啦、blueberry 啦、blackberry 啦、raspberry 啦之类个 berry b e r r y， 而另外一个咧就系个动词埋葬 to bury somebody 嘅 berry b u r y， and they have exactly the same pronunciation， both are berry。咁有時咧，有啲字聽落去好似咧，我哋可以查一查字典，睇下佢哋嘅音標係咪一模一樣。咁啊，都要聽上文下你先知道咧，人哋講係邊一個字啦。OK， 所以記住埋葬呢個字咧，唔係 bury，OK，it's bury， 都唔係 bury，but it's bury。OK， example sentence， we're gonna bury some berries in the ground， 就咧，我哋咧將少少嘅草莓咧埋喺呢個地下嘅。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讨论紧区议员咧，就系首批将会喺星期五咧就系宣誓啦。咁而家就请嚟咧系湾仔区议员，亦都系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谢伟俊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嗱，关于咧就系一啲唔符合宣誓即系宣誓无效嘅区议员，即系追讨薪津嘅问题咧。今日徐英伟局长嘅讲法就系话咧，就系、是、如果佢哋系丧失资格，当日开始就会咧系停止发放酬金津贴啦。如果过往系一啲嘅不符合酬津指引或者同区议会无关工作嘅开支咧，就唔会获得偿还。咁但系，究竟追讨薪津由边日计起，好似就冇正式答到。你觉得系应该由宣誓呢日计起啊？系由呢个嘅佢上任开始计起啊？还是佢进行咗一啲负面清单行为嗰日，或者系条例生效嗰日开始计起呢？ 几个可能性都有，因为事实上的而且确系有啲唔系咁清晰嘅地方。大家其实睇翻缘起呢个问题咧，就系喺人大常委就104条立法嗰个。基本法104条嘅解释嗰个开始嘅，咁但系嗰个解释大家留意啦，104条咧就只系限于或者适用于系包括官员嘅，另外就系立法会议员咧就并不包括区议员嘅。咁所以104条嘅解释里边咧就讲到清楚咧，就如果唔能够即系有效宣誓嘅话咧，就唔可以出任公职啦，就甚至咧系唔可以有相应嘅待遇咁。咁喺呢度开始谂呢个问题。咁第二咧就系、是、因为我哋系。 系谢伟俊个电话线路可能有啲问题啊，咁我哋 要再揾翻佢先得， 会唔会可以揾得翻佢出嚟啦吓？咁啊，头先就讲紧即系关于呢个即系宣誓无效嘅议员啊，个薪津追讨嘅问题，请翻谢伟俊出嚟先吓。谢伟俊 系唔好意思，当呢个解释引申住香港本地立法，我哋修改嗰个宣誓条例嘅时候咧。的而且確有個疑問，就究竟嗰個區議員嘅情況點咧？咁原先咧就政府個立場就唔係好硬嘅，即係唔係好清晰嘅，就諗住係遲啲先算啦，或者係即係正式發生嘅時候先再諗啦咁。但係我哋立法會開會嘅時候，亦都嗰個法案委員會咧都幾強調，就係話喂，睇翻人大釋法咧，似乎個精神咧就係話，如果係宣誓無效，應該係上任嗰下都已經一開始就已經無效嘅喎，係咪應該都係薪津方面啲即係開始應該要扣咧咁？咁結果政府喺修例上都加咗啲修正案咧，就似乎而家講明咧就係無效嘅時候就應該要冇薪津啦。咁但係究竟幾時執行咧？咁有幾個可能性，一個就係話睇翻人大常委嗰個解釋嘅開始啦。有個講法就話佢唔係，即係區議會嗰個係本地立法先開始，咁係咪應該睇翻本地立嗰個修訂嗰個宣誓條例嗰日開始生效先計咧？咁我哋還是係剛才你提過發生咗一啲嘅違反誓言嘅行為先計咧，咁定還是係譬如星期五咁要宣誓，或者以後幾好幾日要宣誓嘅情況下，如果宣誓唔合法或者唔合格，或者係有行為上發假誓咁先至係適用咧，咁幾個可能性都有嘅。咁法律上嘅原則就似乎都喺度，但係到時點樣判咧，可能都係要揾法庭去好好地去計計啲。 你作為一個， 我推算咧就應該係似乎咧。區議會嗰、那個對唔住，應該係嗰個宣誓條例修改而適用於區議會區議員要宣誓嗰下有效開始計咧，我覺得比較合理合法啲嘅原則上。 即係你覺得係穩妥啲係咪？ 因為穩當好多，咁而政治上亦都係，如果你要追翻以前嘅咧，就算你真係原則上有嘅，有呢個可能性都啦，我哋都要考慮一下咧嗰個普通法嘅精神同埋一啲原則。即係我都其實多次講過咧，我哋喺普通法裏面有一啲叫衡平法嘅 equity 嘅原則咧，就係、是如果某一啲嘅情況導致到對方咧係有啲行為啊係有啲損失嘅話咧，我哋唔能夠堅持翻我哋嘅法律上嘅權利咧，而導致對方由於被我哋所誤導所有嘅損失。好明顯例子就係我哋立法會，大家記得咧，我哋最先嘅時候有幾位同事咧都係宣誓嘅時候係獲主席同埋獲秘書長接受嘅，一路做到後來咧，就先出咗人大釋法之後咧，先發覺原來唔係唔掂喎咁。咁做嘅時間點咧？咁最後咧就為咗避免咗法律訴訟嘅風險，包括我剛才所講嘅衡平法嘅呢個原則對撞立法會對撞翻基本法嘅時候，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後果出嚟咧？咁或者避免呢一個不穩定因素咧，於是最後大家決定咗都係唔好計翻轉頭啦，就由開始 DQ 人開始計數，咁大家都可能穩陣啲啦。 按你頭先講比較穩妥啲嘅做法，你嘅意思係咪嗰個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生效 日期， 即係今年即係今年 5月 21號嚇， 冇錯。 即係追，如果要追就追翻兩個月嘅啫喎。 相對嚟講，呢個會比較合理同埋比較清晰啲嘅。嘅一個劃線點， 咁較早時候政府所謂消息人士放風，話會由佢上任開始計，嗰、那個係 会唔会系一个即系狼来了，亦或系靠客，亦或系点样？ 首先那个来源呢大家都仲系估下，因为放风系边个放呢，咁点解放呢，咁点解冇人澄清呢，呢下问都系一啲嘅。 点解冇人澄清 呢，冇人澄清。 呢个都系你可能问返当局嘅。但系事实上真系到而家为止都系冇任何官方嘅讲法嘅。咁但系大家如果真系要驚得就跳船嘅话呢，其实我不嬲都仲有啲小朋友讲呢，话你哋唔好驚啦，真系唔使咁驚嘅。但系始终都系有人驚啦。咁但系到我相信而家喺政治现实上都應該或者唔會咁大風險會追翻轉頭嘅，因為事實上無論喺法律原則又好，喺政治嘅情況都好啦，我覺得如果追翻曬到 day one 開始追咧，就相對嚟講會嗰個負面印象比較大咧，咁所以我覺得應該唔會。 系好啊，唔该晒谢伟俊，多谢你吓， 唔该晒，谢 谢。谢伟俊咧就系湾仔区议员啦，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咁的确咧，如果从咧就系佢哋上任开始刻就计佢嘅薪津嘅追讨嘅话咧，咁啊一啲区议员可能就过百万啦。如果系区议会正副主席，可能会更加多添嘅吓。咁所以都引嚟好多嘅人嘅担心啦。咁啊就睇睇啦。 谢伟俊呢一个所谓稳妥啲嘅讲法，会唔会系？最后的方案啦， 就要睇睇咧嚟紧政府嘅一啲措施啦吓。好啦，呢个话题倾到呢度先，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喺葵涌，因为发现咗可疑物品，和义合道近住打砖坪街呢一段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受到封路影响啦，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石牌街挤塞，龙尾去到葵涌电话机房；而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义合道呢一段咧，就塞到去葵骏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油站去。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深麻实道，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国际同埋德斯控股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网上车市、中国汽车新零售、时代环球集团、奥克斯国际同埋华益金控。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676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2点，升1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97，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9，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港金收市报1682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76美元，卖出1811.2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较上日上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葵涌和宜合道嘅交通先啦。之前和宜合道近住打砖坪阶段咧，因为怀疑有可疑物品啊，咁嗰度咧曾经系有封路措施嘅。最新嘅情况咧就系嗰度嘅封路全部重开噶啦。和宜合道近住打砖坪阶来往方向嘅道路咧，全部都开翻。不过咧，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石牌街至到健全街一带咧，都仍是交通非常繁忙的。咁啊，经过的时间，大家都是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龙尾都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喺罗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啦。伟业街出去呢个龙翔道方向咧，现时都系多车，龙尾就去到常月道。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吓。冯德雄啊，讲讲关于系环保嘅问题啊。咁嗱，而家政府咧正喺度就住管制即弃嘅胶餐具咧，就系进行紧咨询。咁听日咧就会系截止呢个咨询噶啦。咁呢个管制即弃胶餐具系讲紧咩咧？就系讲紧政府将会咧系提出就分阶段咧去到禁止一啲嘅即弃嘅胶餐具噶。咁但系咧就第一个阶段咧就最快都要喺2025年咧先至开始实施啦。咁当时到时咧第一个阶段咧就会禁止就系一啲嘅胶嘅刀刀叉叉啊，同埋搅拌棒啊、饮管啊咁啦， 杯碟啊， 系啦。咁但系咧就一啲外卖嘅杯啊碗啊嘅胶杯胶碗咧，第一阶段咧就仲未禁嘅。去到第二個階段，先至會連外賣嘅膠杯膠碗咧都禁埋嚇，咁就一個咁樣嘅時間表啦。咁但好多環保團體就覺得啊，其實你2025年先至第一個階段都比較遲一啲嚇，咁因為其實都睇翻2023年都嚟緊都會實施垃圾徵費啦嚇。咁如果你係未實施咗垃圾徵費，但係又未禁嗰啲嘅膠餐具，咁其實好多而家好多嘅垃圾咧都係膠餐具啊，每日係講緊200公噸嘅呢啲膠餐具咧係擺落堆填區嘅，咁變咗咧就好多嘅市民就住呢啲嘅膠餐具咧就需要俾垃圾徵費咯，咁可能對啲市民嚟講亦都唔係太公平啦，咁可唔可以早少少同步執行咧咁樣？ 但如果你話要提早咧，就即係無論係業界亦或係環保團體咧，其實都睇到一個問題嘅，就係話而家究竟我哋係要禁乜嘢嘅即棄塑膠餐具咧？即係個成分有冇一個明確嘅規定？因為而家你坊間話可以循環再用嘅環保嘅餐具咧，其實都唔係得一種嘅，有不同嘅成分。咁究竟邊啲先係用得？邊啲先係唔用得？邊啲先係真正環保咧？咁似乎即係政府只係提出咗一個即棄塑膠餐具嘅一個全面取消嘅一個諮詢，但係具體嘅成分究竟我哋禁乜嘢嘢，似乎未有一個明確嘅講法。咁係唔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唔係我哋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就可以做到呢個完全禁止即棄塑膠餐具咧？即係業界係咪適應得到咧？市民係咪適應得到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問題嚟。 係啊，因為都有啲環保團體都講到咧，咁其實而家所謂聲稱係一啲嘅天然物料啊，或者係植物製嘅啲餐具咧，其實咧佢可能內裏都係含有一啲咧係同塑膠好類似嘅一啲成分喺度嘅。咁所以如果真係要環保嘅話咧，理論上呢啲嘅成分咧都係應該要禁埋嘅， 但系业界又系咪适应到咧？吓、啊，咁呢个都系 同埋而家系冇一啲即系胶餐具嘅一啲标签制度吓、啊，即系即系政府冇要求佢哋咧系要列出相关嘅胶嘅成分系乜嘢吓，或者相关嘅物料嘅成分系乜嘢？咁所以当食肆咧或者系其他嘅业界啦吓，咁、啊、要去到遵守呢啲嘅规定嘅时候，如果佢唔知道里面系有胶嘅，而买咗嗰样系有胶嘅一啲即弃餐具，咁可能咧就会系堕入法网噶咯，咁呢啲都系一啲业界提出过嘅一啲忧虑嚟。咁呢个时候，不如大家点睇咧？都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对于呢、這个禁止即弃胶餐具，大家有咩睇法咧？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环保协进会嘅总监邱荣光啊，邱荣光你好。 系，大家好。 你好， 都见到你哋咧就做咗个抽查啦，咁就话一啲声称系绿色或者环保嘅即弃餐具，其实咧都系有一啲同塑胶类似嘅成分，可唔可以讲下个详情？ 好啊，嗱，咁我哋觉得咧呢啲嘅即弃餐具咧，特别系发泡胶一类咧，就真系要快啲取缔佢嘅。咁、其实我哋同好多市民倾嘅时候咧，嗱，佢哋真系有时买饭咁真系用咗发泡胶盒，咁佢哋食完之后都觉得，都有啲内疚。因为你食完之后嗰个饭盒一嚟污糟啦，咁你如果话洗干净晒，佢拎去回收，有啲人就话唔知拎去边度回收，嗱咁啊呢啲嘅发泡胶留咗喺度咧，当然好大嘅污染啦，唔单止系令到我哋嘅即系喺个堆填区又要去堆埋佢啊，或者如果运送得唔好，又唔知去咗边度，又或者甚至乎落咗个海，就令到我哋好多嘅生物都会死亡。嗱，咁我哋清洁沙滩做咗十几年。咁我哋有個統計數字咧，就發覺有即係清潔沙灘裏面嘅垃圾咧，有 22% 咧係屬於呢即棄餐具嘅，即係話包括啲發泡膠啊、膠叉啊、膠 即係等等咁嘅嘢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嗰、那個即係要去管制或者係即刻去停止啲發泡膠甚至乎啲膠餐具咧，其實就刻不容緩嘅。而社會大致上都有個共識，大家都好支持環保噶啦。咁嗱，除咗膠嗱，如果你話純粹膠餐具咧，其實就比較簡單，因為咧嗱，我哋本身都有個回收嘅地方啊。咁膠咧大致上係分開有 number 噶嘛，譬如一號即係大部分都係飲水嗰啲樽啦咁。嗱咁一至七號嘅膠嘅號碼咧都清晰嘅，咁你收去回收嘅時候咧，只要你跟足嗰啲號碼去回收咧，亦都將佢分咗類咧，咁佢下游咧就會好清晰咁去回收做翻啲其他嘅物料出嚟噶啦。咁而家我哋遇到個問題咧，就係好多號稱自己係環保餐具嘅物件啦，咁佢就話自己又可以分解啊，又甚至乎話係全部用植物嚟做啊等等。咁其實而家我哋即係正話主持人你講得好啱就係，因為我哋根本冇一個標籤制度啊，即係冇一個標準，咁點知為止係一個環保餐具咧，係真係分解得到嘅咧？咁而家係冇一個標準喺度嘅，嗱外國就會有啦，譬如喺好多嘅地方咧，都有一啲嘅標籤，就證明佢咧係可以分解得到，或者係佢嘅物料係乜嘢。咁大家可以嘗試自己去街買咧，你會買到一啲嘅餐具啊，或者杯啊咁。你個見個樣咧，就好似係紙做嘅，但你摸落去咧，你自己都會發覺，咦？點解好似塑膠咁嘅咧？咁佢裏面究竟加咗啲乜嘢咧？咁你係咁抄個包裝咧，你又抄唔到嘅。咁你反而可能抄到有幾個類似一啲嘅標籤嘅嘢，咁四個綠色嘅點喺度，咁好靚仔喎咁。咁你再睇真啲，咦？唔係喎，呢個綠色嘅點淨係話生活快樂啊啊，好環保啊。咁其實係代表乜嘢咧？係代表 nothing。咁只不過你睇嘅時候就以為佢係一啲即係係一個標籤。咁其實我哋冇樣嘢嘅時候咧，咁變咗好多就會魚目混珠啊，即係令到大家嗰個好心咧。買咗你之後咧，發覺原來裏面你再深入啲去抄嘅時候咧，譬如我哋買，即係我哋今次嘅調查咧，都買咗一啲嘅餐具嚟到去睇，咁有啲咧就冇寫到佢哋有冇啲塑膠或者其他成分嘅，咁咧就，但係我哋喺個網站度抄，有啲會抄得到啦，先至會睇到咧，原來裏面咧係溝咗一啲嘅，所以我哋叫 PLA， 即係一啲提煉咗出嚟喺植物提煉出嚟嘅一啲嘅物質。嗱，咁佢哋係已經變成一啲嘅，我哋叫 polymer 啦，咁佢你溝咗喺一啲嘅，即係嘅植物嘅，譬如紙咁嘅嘢咧，其實佢就類似一啲膠嘅產品嚟嘅。咁變咗你回收之後咧，就仲加弊。咁一嚟咧，你回收你唔知道有呢啲咁嘅添加劑喺度。二嚟咧，你如果當係膠嚟到回收咧，咁佢又唔係膠喎，即係你溝亂咗。 就兩邊不是啦嚇。 係啦，咁變咗咧。下游收到呢啲咧，仲加難搞，咁又即係變咗大家咧，我哋好多人都好有心機，專登去買一啲號稱嘅呢啲嘅產品啦。咁結果發覺，如果原來仲弊嘅時候咧，就大家就真係好冇心機啦，變咗咁。 係嚇，其實呢啲咁樣嘅物料咧，係咪都同膠類似？係咪都對於係咪都難以分解？係咪對於個環境都有相同嘅破壞咧？ 係啊，冇錯啊，咁但佢哋會係難以分解啦，咁就算係有啲話會可以分解得到嘅咧，咁其實我哋應該要知道咧，佢係喺某啲特定嘅環境，即係譬如話係咪會係濕度有幾多啊，温度有幾多啊，咁佢先可以分解得到。 Okay. 例如好早期嘅時候咧，我哋講緊啲垃圾袋咧，咁有人咧就都入口咗一大批垃圾袋咧，咁睇落去話可以分解，咁有好多人。即係我哋支持環保去買咗之後咧，咁發覺咧原來你香港而家掉去堆填區噶嘛，咁原來佢哋分解咧需要有陽光嘅，需要有啲水分嘅。咁你當佢掉咗堆填區壓咗喺底嗰度嘅時候，冇陽光啦，又點分解咧？ Okay, 其實做唔得到咯。咁所以嗰個分解嗰個情況同環境咧，其實都應該要列明喺度嘅。咁先至真係做到咯嚇。 因為其實要訂立一個咁樣嘅標準，或者實施一個咁樣嘅標籤制度咧，難唔難咧？點解香港到而家即係講到我哋要實施啦，個諮詢亦都做完啦，都仲未有一個咁樣嘅標準同埋制度喺度咧？ 咁即係我哋都明白嘅，政府多時都要好小心嚇、啊，要諮詢各界，慢慢一步一步去做啦。咁其實呢啲嘅標準咧係已經係有喺度嘅。我即係我哋自從出咗啲新聞稿之後咧，哇！啲朋友啊，有啲市民咧就成 send 啲 logo 嚟俾我睇，佢喂有啊呢啲咁嘅嘢，咁點解唔用啊？咁係咪可以快啲去用啊？咁即係我咁講，我哋幾時都係，只要我哋有嗰個決心去做咧，就唔會話驚。啊！太多種類啊，太多咩點樣做唔到啊？點樣？即係我覺得唔會咁。有啲人就會話：有冇代替品啊？究竟如果我哋一時停咗，咁弊啦。外咁嗰啲餐廳點樣去做嘢啊？點樣去買外賣啊？咁我又唔係會擔心呢樣嘢喎。嗱，我哋擔心係環保行先，我哋即係唔好污染行先。咁你話會唔會有代替品呢？嗱，我舉個例子。嗰陣時我哋講膠袋徵費啦，咁當時一樣有人講㗎，咁啊冇膠袋咁點算啊？買餸冇嘢包喎、啊、咁，咁跟住其實啲商業運作咧，即係香港人幾時都係好醒目嘅。你講緊膠袋徵費咧，佢喺後面已經做緊好多啲唔同嘅即係裝嘢嘅方法咧，不織布袋啦，大家見到個個都屋企有環保袋， 嗯、 啊有啲係用cotton 嚟做嘅，啊跟住你話嗰啲咦？原來發覺不織布袋都唔係環保喎，咁跟住有好多紙袋又推咗出嚟，咁所以我覺得商業上面運作咧，佢哋好快就會做到啲嘅代替品，你係更加環保。我諗我哋只要 set 咗一個標準，其實商界佢哋就有辦法嚟到去跟隨噶啦。 嗯。有幾需要係有一個嘅即係認證或者標籤制度咧？咁同埋即係呢樣嘢，其實外國有冇啲咁樣嘅例子嘅咧？ 我諗我哋而家依一個嘅諮詢咧，第一個佢就會去減少或者禁止去用一啲嘅外賣餐具。咁我哋呢個係舉腳贊成嘅，即係我哋係支持政府去做，唔支持我哋係拍曬手掌，即係好似奧運會打氣咁。加油加油，快啲去做嚇！咁嗱，咁嗰啲嘅塑膠餐具你去停止用嘅時候，咁佢哋就會應運而生咧，就有人即係拎咗一啲號稱環保餐具、可降解餐具出嚟噶啦。咁而家個問題就係呢啲嘅所謂環保餐具咧，係冇標籤制度嘅，你亦都揾唔到佢係點做。咁所以如果要做咧，我諗兩邊一齊要去做噶啦。咁特別係垃圾徵費，講緊2023就實行啊嘛。咁你如果話呢啲嘅標籤制度，唔好話標籤制度啦，講埋啲即係禁止啲即棄塑膠，係講緊2025啊。咁我哋就大好友嚟嘅，我哋真係希望佢快啲去做，甚至乎兩樣嘢同一個時間進行。即係以往譬如我哋聽到有啲講法咧，就係話啊，我哋淨係傾塑膠徵費，垃圾徵費咧都傾咗十幾年咁。咁嗰度係有原因嘅，政府唔係唔想做，嗰陣時係好努力去做，而係共識未有啦，香港人環保意識可能又未到位啦，立法會嘅問題啦，咁其實而家過咗立法會啦，呢、這個垃圾徵費都大家都贊成啦，我相信唔需要話再等咁多年嘅時間先至去行第二步咯，如果唔係我哋真係有排等啦，係咪？咁所以我哋覺得盡快去做。我谂大众市民其实都真系觉得好需要，亦都好赞成咁去做噶啦。 嗯，其实政府喺呢一个咨询呢一个禁止即弃塑胶餐具呢个过程入边，或者再早之前，有冇任何时候同环保组织或者系业界咨询过，究竟我哋应该用咩标准，或者系用咩标签制度，或者甚至到而家，其实政府有冇开始做呢方面嘅工作咧？ 但據我所知咧，就環保署咧都有同好多業界或者環保組織不斷有聯絡嘅，特別係呢幾年即係多咗好多嘅諮詢啦，例如垃圾徵費啊，例如講緊嗰個其他嘅禁止用一啲嘅即係譬如慳電膽啊，或者即係電燈膽啊，或者其他嘅化學物體啊，都有不斷咁去傾嘅。 就呢一樣嘢咧，就我哋而家傾緊呢一樣嘢啦。 就住呢啲嘅所謂環保餐具，即係可降解不可降解呢個咧，就佢哋就話都開始研究緊做噶啦，咁就可能會下一轉會做得到啦，咁我哋個睇法就係呢啲嘅標籤制度，你上網都見得到噶啦，無論喺附近啲國家或者美國、歐洲都有嘅，咁我哋可唔可以簡化啲嘅程序？唔係話邊啲係不？即係你即係都係有好多啲產品，而我哋個 睇法就係話，唔係話係揀邊啲不可以用，而係我哋定個標準係邊啲係得嘅，咁咪簡化好多咯，係咪啊？你係呢十隻得嘅，咁自然嗰啲即係啲工業啊、工業界就會做到出嚟㗎啦，係咪？我理得你嘅街有2000种啫，我話嗰十隻得嘅，咁嗰十隻咪走咗出嚟咯。 係嗱，尋日咧就開呢個嘅環境諮詢委員會啦。咁其實環保署嘅官員咧都係出席嘅。咁佢哋嘅講法就係話咧，其實都接觸過唔少嘅一啲本地製作餐具嘅公司廠商啦。咁但係咧就揾某一啲嘅餐具嘅代替品嘅時候係有難度嘅。譬如話係譬如想裝啲熱湯咁啦。咁暫時就未見到啲又平又裝到熱湯嘅一啲食物容器，又唔係膠喎咁。咁所以如果你要真係真係盡快去到推行呢個嘅禁止即棄膠餐具嘅話，咁其實都係需要個市場去慢慢去轉變，又要花啲時間去揾喎。咁所以冇辦法咁早落實啊。個環保署嘅意思係2025年咧已經係最好嘅平衡啦。你點睇呢個講法咧？ 2025距離而家幾耐啊？ 仲有4年啦，係啦， 四年啦。 我谂我哋落地啲啦，大家落去街问下啲市民啦，觉得四年先至做系咪一个觉得好正常嘅嘢咯？ 嗯，好啊，不如都同你倾到呢度先啦，邱荣光，多谢你啊， 好，多谢你， 好，唔该晒，咁啊，邱荣光就系环保协进会嘅总监嚟噶，电话18723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电话旁边有听众梁先生喺度啊，梁先生你好， 系，请讲，我提议咧。由嗰啲大嘅快餐店，好似美心啊、大家乐、大快活嗰啲咧，佢自己发行一套可以重用嘅，例如玻璃之类嘅，将来咧佢俾人我攞翻去咧，如果人哋攞翻呢个嘢翻嚟，再卖嘢咧，再卖食物咧，佢可以俾扣几多钱？ 嗯，即系租借餐具咁样嘅概念啦， 或者回樽嘅概念， 系啦，系啦，系啦。 佢真系可以重复用，如果其他啲细嘅公司咧，佢一样，反而佢愿意收嘅话，一样可以，即系将来佢有嗰啲细嘅铺头咧，佢可以向翻啲大铺头嗰度退翻钱，可以得噶。 好啊，好啊，多谢晒梁生嘅意见啦，咁 大集团做起吓。 又覺得得唔得呢？咁當然啦，即係法例如果要生效嘅話呢，其實各個嘅業界呢都要諗辦法去搵一啲替代嘅一啲即係餐具。咁但係個成本係點呢？做唔做到呢？又或者係係咪適合嘅環保嘅一啲餐具呢，都要大家繼續討論落去啊。 地區議員會宣誓或者係咪能通過宣誓門檻，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呼籲全體區議員認真履行宣誓要求，言行合一，真诚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他又说，区议员要言行一致，民政事务局局长和相关法律机构应检视证据和议员过往言行信立是否真心实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者以上，而广东沿岸海域仍有骤雨。熱帶風暴燦都已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在晚上7点，燦都集結在台北之東南約171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5公里，大致移向台灣一帶。同時強烈熱帶風暴康森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約2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菲律賓中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天氣酷熱，最高氣温約34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四天氣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星期五稍後和週末期間驟雨較多，風勢較大。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提一提你就喺葵涌嘅和宜合道啦，已经系解封。咁较早时啦，曾经发现可疑物品，但系而家葵涌和宜合道来回方向都已经系解封噶啦，恢复正常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码头，九龙入口这边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近游丽村。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西行近住林士街车多繁忙的，龙尾一路排到去中环军营，后车小啦下确道左转红棉路都是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佐敦尖沙咀一带包括弥敦道、七咸道南、九龙公园径、广东道、梳士巴利道呢都是相当之繁忙的。而家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排到近金粟街，而九龙公园径介乎梳士巴利道至中港城一段呢来回方向都是多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运动员，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新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嘉宾主持雷洪德、余翠儿、何正刚。 港台体坛一二三，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政府就住禁止即棄膠餐具咧，就進行緊諮詢啦。咁雖然咧，聽日咧就聽日個諮詢咧就會結束啦。不過咧，就各界啦，包括係環保團體啊，以至係飲食業界咧，都仍然就住嗰個實施嘅日期啦嚇，同埋咧就係究竟有乜嘢嘅替代餐具咧，咁啊進行好多討論啦。各位聽眾，如果有咩嘅意見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嗱，電話旁邊咧就有楊生喺度，楊生你好。 你好， 啊，请讲。 系，啊，两位主持你哋好，我想发表下咧，就是关于呢即棄餐具咧。其实而家咧，政府关于呢件事情环保咧，应该系雷厉风行啲吓，即系唔好话拖到喺2025年先实施啦。其实最主要咧就垃圾减个源头，唔需要考虑咁多话去咩边啲系可以符合啊，唔符合咁样嘅，应该所有即棄餐具咧，快餐店提供嘅咧，应该一刀切就取消噶啦吓。啲人如果想買外賣嘅話咧，可以帶備自己嘅容器啦，或者市場上海啲廠家學出啲標準嘅容器咁樣，跟住去到咧就譬如好似平時打幾多餸啊，幾多飯量咁樣咧就帶走咁樣。大家如果為咗為環保嘅話咧，應該係將自己啲方便啦嘅嘢咧，應該大家要共同去克服咁樣嘅。 好啊，多謝曬阿楊生嘅電話嚇，咁、多。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係大家都有呢個嘅可重用嘅餐具咧，咁當然係最環保啦。咁但係又會有啲人話出嚟，哎，有好多打工仔啊，真係 要食飯啦， 要外賣啊，咁樣咁如果你真係即係有時真係唔方便帶住嗰啲嘅即係可再用嘅啲餐具喺身度嘅，咁如果你話有其他嘅即係餐具可能係冇咁破壞環境，可唔可以選擇咧？咁呢個都可能係即係永遠都討論唔完嘅話題嚟㗎。好啦，有陈生喺度， 我都问过咧，买嗰啲环保餐具啊，咩蔗渣啊，咩木啊，咁咧都好难买到嘅。咁不过咧，既然买唔到，咪好似头先个观众咁样咯。以前我哋落街买粥啊，都系跌大个兜 摊 咁、你话唔方便啊？咁所有嘢都梗系有得有失啦、啊。咁睇你点样衡量嘅啫。咁啊，你话要做嘅话，政府而家啲立法会嗰啲会又好快会通过，佢唔做啫，咩都拖慢，扣人工啊啱。唔该你，拜拜。 OK， 好多谢晒陈生嘅电话吓。咁呢个时候都请嚟一啲嘅饮食业界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稻苗学会会长，亦都系环境咨询委员会嘅成员黄杰龙啊。黄杰龙你好， 你好。 系，我知道你哋都开咗环资会嘅会议啦。咁根据传媒报道咧，都有啲嘅委员提出话啊，其实嗰、那个禁止即系交餐具嘅实施日期，可唔可以再提早啲啊？即系而家就政府提议2025年啦，可唔可以2023年咁嗰啲就去实施啊？咁你点睇啊？ 嗱，我即系环保咧，事实上都系越快越好嘅，因为赶住救地球啊嘛。咁事實上，我啲認識嘅環境界嘅朋友啦、環保團體啦，全部都覺得咧最好去年就做咗噶啦，咁即係嫌而家太慢啦。咁但係我喺餐飲業界嘅朋友咧，就個個而家都係好未適應、未接受到，都覺得咧而家呢個時間政府提出咧都係太快啦，趕唔切佢哋去轉變嘅咁。咁所以可能而家呢個時間呢，其實就係一種某個程度係一個妥協啦，因為即係始終對餐飲業界都係有一啲影響，咁要俾啲時間大家去即係準備呢，亦都無可厚非嘅。 個困難喺邊度？ 係咯， 嗱， 其 實咧真正嘅困難咧就係你揾唔揾到替代品。嗱、咁事實上講咧，而家2025年呢個第一階段咧，就唔係真係咁難嘅啫。因為咧，你就第一樣嘢就係唔准用發泡膠盒啦。咁咧，第二樣嘢咧就係堂食唔可以用一次性餐具。咁再講咧就係外賣咧都唔可以用塑膠嘅一次性餐具啦。咁即係如果譬如好似我公司咁咧，就基本上而家都原則上已經做得到第一階段噶啦。咁即係叫做早咗幾年噶啦。咁咧就頭先講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啲基本上就係成本咯。啊、即係所以咧，就你話，譬如話，依家仲有一啲燒味鋪啊，一啲比較基層嘅餐廳咧，因為發泡膠盒仲係最平，咁所以佢哋咧就話賣20-30元一個三餸飯啊咁樣，大家好即係香港都好多人仲需要食嘅，咁呢啲咧就即係如果話要突然間增加成本，可能就會大家會即係要俾多啲錢咯。啊，餐具又更加明顯啦，因為而家就免費俾套你，咁如果你話唔准派呢啲啦。要是木的才行，现在市面上买到的呢就贵一两倍就很容易的，那变了都是一些成本的问题咯。第二阶段呢就复杂一点的，就是因为呢第二阶段呢它就连个饭盒呢都一定要配合到政府那个要求了。 外卖的盒啊，胶盒和胶杯呢都是要禁止买下。 那个呢就为什么说复杂一点呢？因为以现时我们见到现有的技术呢，就事實上市面上都未有呢啲產品嘅，咁好多時我哋以為有啦咁樣，我都揾咗好多十幾款，即係又話用蔗渣做啊，有啲係用粟米葉做嘅一啲即係可降解塑膠啊咁咧。原來咧就政府今次呢個諮詢都講明咧，呢啲都全部係唔合格嘅，即係咧稍為你望落係紙嚟嘅，但係咧佢咧就上面倒咗一陣少少嘅膠膜，咁因為咧我哋中餐好多時有湯啊、湯面啊，或者就算你做個咕嚕肉都有個有芡啊、有汁啊咁咧，就 嗰個唔即係要唔透水先得啊。咁呢啲咧都係唔得嘅咁樣，即係政府話呢個有少少道膠都唔得。咁、 okay. 咧另外咧，就算你揾啲粟米葉啊一啲咁嘅可降解做出嚟嘅塑膠咧，咁而家都係以環保產品嘅名義嚟推銷俾我哋餐飲業界嘅。咁我都貴啲嘅，都貴過正常嘅膠咧，50%以上嘅。咁我哋有啲比較重視環保嘅餐廳都有用啦。咁但係政府就喺諮詢度話，如果進入第二階段咧，呢啲都係禁止賣噶啦。咁、因為咧。你係即係用咩方法嚟做出嚟嘅膠都係膠，咁咧就喺要特定嘅環境同温度先降解到，咁咧就喺一般掉咗落海都係降解唔到嘅，咁所以咧就都係禁止咯。咁所以咧就呢度咧就難啲啦。咁我哋所以我哋即係喺過去呢兩個月咧都同環保署佢都多謝佢哋俾咗好多機會同我哋參與界溝通啦。咁我哋都期望咧政府要帶個即係有個帶頭作用啦。去令到有業界包括進口好香港生產好要有呢啲產品俾我哋餐飲業界選用得到嘅，而且個價錢要合理嘅，咁先至有機會做得到囉。 嗱頭先你講即係第一階段你覺得主要嘅困難就係個成本嘅啫，其實即係即係替代品就如果淨係糖食就比較容易啲處理得到啦，係咪？ 冇錯。 如果你講成本呢，其實黃生其實冇一個係啱嘅時機㗎喎，即係你成本嘅問題你是解決不到的，你始終都會要增加的，是 吧？沒有啱的時機，但是現在可能就是最壞的時機的、哦、因為現在疫情、就對個餐飲業即是過去那年半呢都真是深受創傷的嘛。而且呢這段時間事實上呢亦都是很多被迫要外賣啦，因為很多時候又不准堂食啦。咁變咗呢段時間，如果話好快要做咧，咁事實上有好多食肆就覺得係比較難接受。 但 係 提早到2023會唔會真係好快咧？嗱，因為你頭先你講主要嗰個困難咧，就其實喺第二階段，係咪因為嗰個替代品啊等等嘅問題啦？ 係嗰、那個係真正 嘅，係啦，嗰、那個真正嘅，即係一個操作上嘅困難啦。 冇錯，冇錯。 係啊，嗱，咁其實第二階段咧，根據政府嘅講法咧，就係、喺第一階段實施咗之後。嘅12至18个月，仲要视乎成效及未来替代产品市场嘅发展成熟度，先至决定几时推行啊嘛。 系啊， 咁所以系咪可以提早喺2023先行咗第一阶段？即系你觉得业界系大家都接受到嘅，只不过可能系要加啲成本，先行咗呢一步先得唔得咧？ 我再强调咧，你问我自己就觉得得。但是呢餐飲業界我哋聽返嚟普遍就唔得，即係做唔到。咁當然呢有啲折衷嘅，我哋都有提出，但如果政府真係想早啲做嘅，俾少少資助啲業界去轉型得唔得呀咁。咁但係政府呢似乎就認為唔希望喺呢件事上面去資助啦。因為環保呢就大家都要盡一分責任啦，包括食嗰個又要盡一分責任，做生意又要盡責任，咁亦都冇話錯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即係餐飲業界現時我聽到嘅聲音呢都係認為即係2025年都太早添咁咯。 但係呢個問題如果用即係從呢個角度出發就其實幾時都係太早喎。 所以咪定2025年就叫做有啲時間大家預備一下。 其實成本會加幾多少，即係會譬如話可能轉嫁喺消費者身上。 我幾多啊？咁其實就你買一個飯盒呢，其實每個飯盒都係加一蚊幾毫嘅啫，咁但係即係可能對你同我嚟講就唔係咩問題啦。但係即係對於做生意嘅基層生意 嘅，都係一個負擔 嚇，都係一個負擔咯。 好啊，多謝曬黃傑龍啊，多謝你， 唔該曬。 黃傑龍咧就係稻苗學會嘅會長啦，亦都係環境諮詢委員會嘅成員嚟嘅。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大家點樣睇咧呢個這個禁止即棄膠餐具嘅時間表咧？咁啊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仲有啲聽眾啊，馮德雄啊，有阿李生喺度。 係你好，請主持 李生。 係我咧嗱，頭先聽黃傑龍先生講嘅嘢咧，佢就一個食一個係餐廳即係咩？ 飲食業界啦， 飲食業界啦， 佢哋要成本噶嘛？譬如我送一份嗰啲餐具啊，要計成本係咪先？如果佢將佢哋可以咩？將個成本咪我取消咗佢，你客户訂快餐唔要餐具，我加5毫1蚊係好好噶。因為點解咧？啊， 即係獎勵嘅方法係嘛？ 啊？ 即係用獎勵嘅方法鼓勵大家。 梗係啦，因為嗱，阿黃生都話喂，佢要成本噶嘛。咁如果將個成本嚟嗱，我都唔使你唔要曬餐具，我減低成本，我送翻俾你。 咁系咪对于环保系好有帮助咧？ 明白，好啊，好啊，多谢，好多谢晒阿李生啊！咁其实呢样嘢咧，喺之前系话小贩运动咧都试过啊，吓，即系譬如如果你向某啲嘅餐厅，佢系参加咗呢个小贩运动，系啦，你同佢个餐厅讲话小贩咁样， 少啲咁样， 咁就可能喺个饭钱嗰度减啲咁，咁啊都唔少嘅餐厅啊同顾客啊都喜欢呢个嘅计划噶。 但系你如果第一阶段主要系针对堂食咧，咁就即系你嘅。堂食而又自備食具咧，就可能喺運作上可能有啲困難都唔定 嘅。我又聽多一位聽眾意見先，有另一位嘅李生喺度，李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 你好， 你好。嗱，我都接近花甲之年噶啦，咁其實我就想講一樣嘢，其實呢個就係一個有冇選擇嘅問題啫。嗱，我記得我哋細個嗰陣咧，要落街即係加餸好，夜晚買宵夜好咧，我哋一係就拎個朗口鐘啦，一係就拎。啲碟落去啦，尤其是买炒粉面啦。咁当我哋冇选择嘅时候，我哋又想食，我哋就自然要做㗎啦，係咪？咁正如而家因为疫情啦，头先阿稻苗学院嗰位 黄 杰 龙 咁佢就讲疫情对于啲普罗市民，你要加佢钱就仲麻烦，正正咪就係咁样鼓励佢哋，喂你自己带餐具带个饭盒嚟买外卖。咁你咪仲可以減錢咯，啊！咁佢哋其實要拎個玻璃飯盒，我而家自己都咁做啦，嚇。咁我另外想講翻任何嗰啲行業商家好，或者啲議員嚇，啲商業界嘅議員或者啲飲食界議員，佢梗反對㗎。嗱，電子煙已經係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啦。你明明對全部年青人都健康嘅，佢哋都竟然可以反對嘅。咁而家為咗環保嘅。咁2025年都話太早啦，跟住點會冇選擇呢？嗱，我哋冇忘記我哋個國家係一個世界工廠嚟嘅，我哋要搵一啲可以降解嘅食具。嗱，其實我都唔覺得應該用降解嘅食具嘅，最理想就係我哋自己帶啦，好似我哋以前細個咁啦，呢個就係最健康、最環保。呢個直係我哋冇俾選擇。就是咁樣。 明白，好啊，多謝曬李生嘅意見，都可能係㗎，即係當你話政府嗰個法例係生效咗之後，咁大家都知道咧，堂食要禁一啲即棄嘅餐具啦，咁亦都係，譬如外賣都有部分嘅餐具係要禁止啦，咁呢個時候其實可能就好多呢啲商機就應運而生啦，即係以前大家生產開一啲即棄嘅膠餐具，咁而家大家咪又分分鐘轉曬去，即係分分轉曬去做呢啲嘅即係可以降解嘅環保。好啲嘅餐具咯，咁可能到时嗰个嘅成本上涨就冇真系好似大家所想象咁夸张啦，系嘛？ 咁啊睇下政府嗰个嘅立法嘅原意咯，同埋佢哋嗰个意志啊，即系对于禁绝、提早禁绝呢啲嘅非环保嘅餐具嘅意志有几强啦？ 我休息一阵先。 1941年6月，希特拉斯韦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发起巴巴罗萨行动，全面入侵苏联。 但呢场战事的挫败可以说完全改变二战历史的走向。 短短八年间，希特拉将德国的命运扭转，但同时又造成几多遗祸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与希魔共存》，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曾几何时，夜中学在香港十分普遍，不少在职人士日间翻工，晚间进修。近年社会的求学模式变得多元化，遥距课程、网上教学兴起，夜中学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兴盛？岑日飞同嘉宾张文炳、何冠环、郑景雄一起讲香港的夜中学。 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24分，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啦。咁呢一次咧就想讲下咧，就系关于来港二同埋回港二啊。咁啊，回港二咧，咁就系俾喺内地嘅香港人咧就可以免检疫翻嚟香港啦。咁啊，但系早前咧就因为喺8月初嘅时候，内地出现咗一啲疫情嘅反弹啦，咁所以就暂停咗咧，就系一啲嘅地区嘅香港居民咧就透过回港二咧嚟翻嚟香港。咁特首林郑月娥今朝就 话咧系因为而家内地嘅疫情咧都系稳定啦吓，咁所以咧就为咗方便香港居民咧可以回港易翻香港咧，听日开始就全面去恢复翻啦，咁就适用翻喺内地嘅全境同埋澳门嘅。咁至于来港易，即系非香港人。都可以咧，就係透過來港易咧嚟香港。咁呢個計劃咧一直都講咗好耐啦，但係未實施。終於咧就將會喺下個星期三咧就會推出，並且咧有一個嘅名額，就每日咧就係2000个，咁就分別喺深圳灣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橋咧就各1000个嘅嚇。 嗯，咁啊呢個來港易主要就係針對內地人啦，即係非香港居民嘅內地人同埋係澳門人啦。咁當然大家都會關注咧，就係咁我哋而家好好啦，香港有21日係本地清零啦，因為本地嘅個案已經係由應該係上個月嘅係17号開始，但係到今日咧都就係再冇呢一個本地嘅個案，咁就可以達到21日本地確診個案清零嘅一個成績。咁但係咧，其實呢一個清零嘅成績咧，當然除咗係即係市民啊好多自己係好小心之外咧，其實都係取決於我哋嚴防外邊嘅個案係入咗社區嘅。咁當然大家都會好關心，如果我哋而家有呢個回港易，再加上來港易嘅安排咧，究竟即係咪一個喺安全上係咪一個合適嘅做法咧？咁都可以聽下大家意見，或者係同啲專家傾一傾嘅。 係啊，咁如果大家有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或者可能呢個計劃好方便你嘅，咁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你嘅情況噶。嗱，電話旁邊就請嚟一位專家啦，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啊，曾醫生你好。 你好，主持。 你好， 点样睇呢个回港易嘅恢复同埋即系来港易嘅实施呢？咁因为见到其实内地都仲系有少量嘅新增个案嘅，譬如话寻日以例子啦，就有36宗。咁而咧就系中风险咧都有3个嘅小区，分别系云南同埋江苏嘅。点样睇呢、這个回港易来港易咧有冇风险嘅咧？其实 咧就其实呢啲譬如措施咧，新嘅措施咧，都系讲紧特区政府同粤港澳三地，即系嗰个推出呢啲咁嘅计划咧，喺风险上一个管理嘅问题嚟嘅。咁我自己觉得，即系喺疫情嘅缠绕，即系超过大半年啦。咁的而且确系我哋有一个需要系有一个新常态嘅生活或者经济。嘅活動，咁而家嘅問題就話喺客觀條件容許我哋咁樣去即係再展開翻個回港易同埋來港易嘅時候咧，咁我哋點樣行得即係穩陣啲嘅，同埋小心啲嘅？咁所以變咗係一定係循序漸進，同埋係有一定嘅特定嘅配合，同埋咧即係相關人士喺依、這個參與喺個計劃當中，佢要符合某啲嘅條件。咁即係譬如佢一定嚟港前一定要即係嚟到香港之前，佢喺國內佢可能要驗過有陰性核酸嘅證明啦。咁同埋就係佢喺過去14天佢冇去過一啲高中風險嘅地區，即係爆發緊嘅地方啦。咁即係嚟到香港之後，佢仲要即係接受數次嘅即係核酸檢測啊。咁呢個係過去是冇要求我哋咁做，即係冇要求相關人士咁做。今次係加添咗落去。咁我自己覺得，即係你睇得到，即係政府佢都係即係有一個有一啲嘅措施去包底，去確保我哋能夠及時知悉有冇啲相關嘅人士係透過呢個計劃係最後可能係一個隱性患者。但係我自己覺得，如果可以再加添埋，即係就是參與在計劃當中的人士有接種過疫苗呢，那可能就會更加理想。尤其是就是當兩地政府或者三地政府都是鼓勵市民同胞都是要接種疫苗的時候呢，你如果能夠加添多一個條件的時候呢，那的而且確是個風險係數是好更加好。 阿曾醫生，因為我們聽新聞，我們轉頭再跟你傾一陣，我們的電話1872311。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四名常委下昼到湾仔警察总部回复警方，表明拒绝提供资料。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话，向国安处警员提交信件后，被警告若不提交资料，要承受法律后果。他话支联会常委已有心理准备同安排。支联会有常委以个人名义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判定警方的信件无效，宣布支联会并非外国代理人。入品状提到，支联会是一间香港公司，并非由任何外国政府或外国政治组织所控制，并没有为外国政府或政治组织的利益做事。入品状又指警方违反自然公义原则。警方表示留意到有团体再次公然表示不会遵守法定要求，拒绝提交资料，严厉谴责有关行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在下星期三推出来港易计划，容许内地和澳门的非本港居民免检疫来港。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每日名额过1000个，有关人士入境时需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港后亦要接受定期病毒检测。另外，林郑月娥提到，鉴于内地疫情回稳，回港易计划将在明日凌晨起全面恢复，适用于内地全境和澳门，出现疫情的6个小区地方除外。特区政府会不断按内地疫情更新安排。林郑月娥强调，过往经回港而返港的20多万人之中没有人确诊，相信可以放心。政府将会安排现任211名区议员分4批宣誓。民主党主席罗建熙重申尊重每一位区议员的决定，让他们按自己情况衡量是否宣誓。他又说无法预计最终几多民主党的区议员会宣誓，或者是否能够通过宣誓门槛。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呼吁全体区议员认真履行宣誓要求，言行合一，真诚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他又说区议员要言行一致，民政事务局局长和相关法律机构应检视证据和议员过往的言行，信立是否真心实意。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与多名官员下周到大屿山竹篙湾检疫中心视察开放检疫中心部分单位供抵港外佣检疫用途的工作进展。当局说，连同早前参与的检疫酒店提供的409个房间，全港将会提供约1200个单位给不同国家抵港的外佣接受强制检疫。持有由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或泰国相关主管当局发出并符合指定格式疫苗接种记录的外佣，需入住指定的检疫设施。政府现时的目标是今个月20号开放使用检疫中心的第一和第二期，一共800个单位，并预计开放前约一个星期启用电脑预约系统，具体安排将在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在九龙的何文田公主道，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在君怡峰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在龙尾就去到康庄道近住理工大学的。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君怡峰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去这个红磡康庄道近住理工大学。塞紧车的朋友忍耐一下啦。现时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就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啦，而家龙尾近住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模糊街，靠右边线去尖沙咀嘅龙尾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 窝打路应该狮子山隧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住油站，龙翔道的龙尾在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讲到呢，较早前中区的干诺道中西行线去西营盘方向近住林士街一带呢就相当之多车嘅。而家交通大致就回复正常嘅。九龙路面方面呢，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弥敦道一带仲系多车，不过比之前就已经好咗好多㗎啦。观塘那边呢，而家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就仲系多车，龙尾去到德宝花园。伟业街去龙翔道的龙尾就在常月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至到美林村段还是 比较多车少少的。屯门公路去元朗屯门市中心一带交通大致回复畅顺的了。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咧，必须要佩戴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行政总裁冯康。 自己一定要控制到的情绪，如果我都控制不到情绪的话，同事就乱了。 与 CEO 对话2021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一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的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回港易計劃啊，俾香港人喺內地嘅翻嚟香港免檢疫嘅計劃咧，就係聽日開始就會擴展翻去內地全境咧同埋澳門嘅啦。咁而咧係讓非港人都可以來港嘅來港易計劃咧，就會喺下個禮拜三咧就會推出嘅。究竟點樣理解咧？嗱，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同曾其恩醫生啊，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傾緊啊，請翻曾醫生出嚟先。系曾医生， 你好主持，你好主持。 有个问题啊，其实咧，因为咧就让佢哋内地嘅港人、非港人以呢两个计划嚟香港，咁虽然话系低风险啦，即系内地疫情都稳定啦，咁但系佢哋系免检疫嘅吓，咁同埋头先都你讲啦，即系冇一个要打针嘅要求嘅。嗯嗯，咁睇翻其實喺海外咧，即係譬如係香港而家將海外分做 A、B、C 啦 ，C 級最低風險咧，其實講緊新西蘭咧，就算話打曬針咧，嚟香港都要檢疫七日啊。咁有啲人都會有個疑問就係、其實內地就算低風險都好，即係免檢疫俾佢哋嚟香港，其實係咪一個安全嘅安排咧？ 嗱，我諗其實就依個牽涉到就係、每個地區咧，佢點樣去處理嗰、那個。外防輸入嗰個嘅標準啦，同埋個個嚴格性係去到點咯？咁我諗就係特區政府佢會覺得，即係譬如國家或者喺唔同省市，佢對外防輸入嗰個嘅嚴格嗰個控制啊，其實都係相比起可能喺譬如紐西蘭或者其他國家。係或者屬於啲低風險嘅地方咧，係更加嚴格。咁所以然後先至可以作出咗咁嘅安排嚇，即係豁免嗰方面嘅安排。 嗱，咁當然咧就話依個咁嘅安排，即係唔係話即係一路一成不變嘅。咁永遠都係即係當如果某一笪地方，如果佢有一啲事情啊，或者佢嘅情況有轉變嘅時候咧，當然就係可以即刻勒令停止啦。咁同埋就係話，如果喺今次呢、這個回港二來港二展開咗之後，譬如喺本地我哋有一啲嘅個案係因為透過咁樣而係即係後來確診嘅，咁當然我哋即係都一定要盡快去識別得到，同埋識別咗之後，如果真係即係有需要係要通報翻俾即係譬如澳門或者即係內地嘅省市嘅政府聽咧，咁其實我哋都係要有個機制，恆常嘅機制咧係不時檢討。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永遠都係循序漸進，同埋咧時刻去檢討，去睇翻成個措施有冇一啲不足嘅地方，或者可能有即係一啲改進啊、更新嘅地方。 綜合嚟講，你係咪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喺而家呢個時候推行呢一個來港而個風險，你會唔會形容係低咧？ 我自己覺得係低嘅，即係如果你即係將國內個疫情同對比翻其他，即係而家喺即係中國版圖以外嘅地方，或者甚至乎我哋睇成一啲低風險嘅地區咧，我自己覺得係相對地低嘅。 不過補充一句先，因為咧，就算你話開放咗來港二啦，咁究竟有幾多內地人真係會選擇嚟香港呢？因為其實都有個有啲內地人接受訪問都話咧啊，其實因為留咗嚟香港免檢疫啦，但上翻去要檢疫啊嘛，咁所以真實有幾多人嚟咧，都要大家要觀察住啦， 要觀察係啦。嗱，阿鄭醫生，咁今次我哋可以開翻回港二，同埋係啟動。這個來港二呢個基礎就是即本地疫情嗰個改善啦，啊就是、特別是所謂21日的本地個案清零啦。咁當然即係無論喺經濟上、日常生活上咧，同內地保持一定嘅往還，或者係恢復翻一定嘅往還咧，似乎都係幾重要。但係即作為一個市民咧，嗱，我咁直覺咁樣問啦，如果我哋而家嗰個開放來港二嘅基礎係本地21日清零，最合邏輯嘅措施啊，係咪應該先係放鬆或者係開放一啲本地嘅而家嘅防疫措施，譬如話係限聚嘅安排啊，或者係啲公共場所嘅營運嘅安排啊，係咪應該咁咧？ 其實依個都係嘅，依、這個我自己即係覺得，如果你如果審視咗你喺本土，即係香港嗰、那個安全系數係高的話咧，咁其實的而且確你係可以有若干程度上喺嗰個抗疫嘅措施啊，或者社交距離嗰度咧，係可以再鬆綁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要睇特區政府啦，佢點睇呢一樣嘢啦？即係佢擺個先後次序。即係佢而家佢覺得啊，依樣嘢嗰個訴求係多啲、哦、大啲、哦，咁即係所以變咗佢就行咗依樣。但係問題你問我佢跟住落嚟有冇條件去即係去放鬆、 嗯？ 我自己覺得係有嘅。隨著我哋嗰個接種嗰、那個人數開始一路都仲係遞增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我都喺其他媒體都講，其實即係社會上係有。聲音講緊需要有一啲適度嘅調整，關於我哋而家嘅社交距離，尤其是我哋已經有一段頗長嘅時間係冇 確診本地嘅 確 診個 案， 係 啦， 即係顯示即係本地個傳播鏈其實即係起碼呢一段時間入邊，本地嘅傳播鏈已經斷咗嘛，係咪可以咁理解？ 冇錯啦，係啦，我自己覺得係本地嘅，即係起碼話。外邊輸港或者喺外邊引入來嘅確診人士冇引致到有社區個案，即係喺嗰個外防輸入嗰方面咧，咁其實我哋係把關上咧，其實係做得到嘅。咁所以我喺咁嘅情況下，我覺得係有條件係喺現行有嘅措施，即係社區嘅一啲嘅抗疫措施。社交距離咧係有一啲循序漸進嘅鬆綁。 曾醫生，我留意到你頭先講係有一個先後嘅選擇嘅問題。咁係唔係話我哋喺開放來港二或者放鬆外邊嘅人嚟香港，同 放宽本地的防疫措施之间，从个防疫的角度是有一个先后的取舍的，不可以同时做，是不是这 样？其实是你问我其实是可以的，不过问题就是说，即是政府它将那个哪一样东西摆先哪一样东西摆后呢，可能它自己心目中有一个时间表，或者它自己是看那个先后那方面呢，佢有即係佢覺得邊樣嘢迫切多啲咯，咁啊，所以變咗即係依部分我就好難代政府答啦。咁但係我相信佢自己內部應該有盤算過咧，即係可能我哋譬如我哋嘅即係零確診去到幾多，或者我哋嘅接種率係去到幾多嘅時候咧，咁可能佢會即係稍後會公布都未定。 好啊，唔該曬曾醫生，多謝你。系曾其恩医生咧，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嚟噶。咁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运动员有梦想，努力不懈咁去追梦，最终得到好成绩。香港体育学院里面嘅运动医学及科学团队，相信功不可没。 香港家书有中大医学院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系主任容树恒。 你哋呢个团队为咗准备今次嘅奥运会，过去几年间不间断咁不停工作，成为大家追逐奥运梦想背后嘅造梦工厂。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世卫叫大家留意一只叫做 MU 呢一只嘅变种病毒。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雪昌。 全球累积都是大约5000个个案，大约40个国家，少过0.1%。似乎佢个传播力应该就唔够 Delta 啦，佢又未去到值得担心嗰个级别。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7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啦。咁就最后一节嘅时间咧，想同大家倾倾前海啊。嗱，前海咧就系香港咧就通过深圳湾口岸咧，冇几远就到啦。咁其实就系一个合作区嚟噶。咁啊，而家系一个嘅所谓示范现代服务业嘅一个地区啦。咁啊，以往一段时间咧就系成立咗11年嘅时间咧，咁都吸引到唔少嘅一啲香港企业咧，就喺前海嗰度落户啦。咁啊，寻日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咧就系率团去到深圳啦，亦都系见到咧就系国务院系公布咗咧关于前海嘅扩大方案。咁讲緊嗰个扩大嘅規模呢，其实本身个前海区呢就大约係15平方公里。咁但係尋日国务院公布嗰个嘅扩大方案呢，就扩大到去120平方公里，即係扩大咗成7至8倍咁多喎。冯德雄都有一个好大嘅一个进展嚟㗎噃。 咁当然呢个係即係国家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同埋呢就係深化开放改革嘅其中一个好重大嘅举措啦。不过即係我哋就一個香港的小市民，從香港的本位出發，很多人就會留意的點都是究竟香港在前海一個咁大規模的發展裏面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呢？咁更加就是這麼多年來在香港在前海規劃的角色度有沒有改變到呢？咁當然個背景就是剛剛先一日冇幾耐之前，先至係國家公布咗同呢個澳門喺橫琴嘅一個合作規劃嘅方案啦。咁啊，難免就有好多人攞嚟比較啦。 啊，咁啊，好多嘅一啲粵港澳大灣區嘅一啲發展咧，都係呢兩日咧都係發生啊。咁樣，咁不如都問問呢位嘉賓點樣睇嘅前海嘅發展啦。佢就係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偉文啊。洪偉文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点样理解个前海扩大个区域范围嗰个嘅嗰个情况啊？咁就系扩大成7至8倍咁多，系做啲咩嘅咧？ 首先咁嘅，首先我哋觉得大家一下子将嗰个眼光去好专注聚焦喺嗰个扩大范围咧，其实又唔系好即系唔系好正确嘅，应该咁讲，因为物理空间嘅增长固然系重要啦，但你睇翻呢份文件叫做咩嘢咧？佢叫做深化改革开放方案啊嘛，系咪？即系佢嘅 focus 其实喺深化改革同开放，尤其咩开放咧？对香港、对国际开放。咁喺佢做呢个时候，因为可能有多咗嘅产业去入去啦，有多嘅需求咧，而且前海本身就比较细啦，因为喺以前嗰三个平台咧，其实 系阿洪伟文 都100几，系啊，咁所以咧。 就而家嚟講咧，佢就順便去做埋嗰個物理空間嘅擴展。咁但係我覺得我哋真正要聚焦咧，應該聚焦喺佢本身嘅政策嗰個有關改革開放嘅內容多啲。 咁係有乜嘢深化改革嘅內容咧？ 都有一系列嘅。咁主要咧，譬如針對香港嘅，對香港人比較關心，我哋專業人士喺前海執業啦，可以點樣擴大範圍啊，同埋有更多嘅便利啦。包括咗金融方面點樣對國家而家進一步對外開放金融可以喺前海落地啦，包括咗由俾香港嘅國際保險公司走入前海咧，可以幫助中資企業走出去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個幾特別嘅，呢、這個就咁香港人會覺得幾有趣嘅，就係前海管理局咧，不嬲都係一個叫法定機構，即係好似類似香港機場管理局或者係科學園公司咁樣嘅。咁不嬲都係嘅。咁但係今次佢特別想提咧，就係 confirm 呢一種咁嘅管理模式，同埋咧喺適當時候去邀請咧喺前海工作或者居住嘅香港人，甚至乎係外籍人士咧，去加入呢一個法定機構嘅。咁呢個就比較新鮮嘅，係咪？即係過去我哋冇聽過有啲咁樣嘅，譬如你管一個園區，你會有埋裏面嘅香港人或者係外籍人士。咁亦都提出咗咧，可以喺某啲嘅行業咧，即係某啲嘅專業咧，可以開放自律自治。嗱，呢個又係好新嘅，因為香港好多嘅專業都係自律自治嘅，譬如會計師啊、律師啊呢啲。咁但係咧，以前我哋咧所有行業咧都有相關嘅部委去管嘅。咁佢特別提出咗咧，喺前海可以嘗試做呢個試點。咁呢個都係比較新嘅，我覺得係改革嘅嘢。咁開放方面咧，當然仲有就係佢未來嘅創新啦，亦都提出咗更好去承接香港嘅基礎科研嘅落地啦，同埋咧可能去打造一啲咧我哋叫新型研發機構，即係呢啲咧就係其實四五裏面都有提出嘅一啲新型研發機構，就可能係由社會加埋即係企業啦，可能社會加埋企業加埋大學一齊去做一啲嘅。即係類似叫事業單位嘅一個獨立，即係於大學之外嘅一啲嘅研究機構。 咁但係都始終都係講緊嗰個嘅擴區嘅範圍都係面積都的確係大咗七八倍咁多啊！咁其實嗰多出嚟嗰個面積其實係會唔會係做啲乜嘢嘅咧？ 非常嘅 唔好意思，頭先接收有啲問題啊，請你再講一次嚇。 係。咁首先咧，係佢有一句咧，因為前海嚟一個定位咧，係叫做深圳嘅國際化城市分中心。咁所以佢係會做一啲會展啊，同埋主場外交嘅活動嘅。咁所以其中有一部分嘅地咧，就會做呢一方面嘅嘢嘅。譬如喺機場嘅側邊有個會展區啦，咁佢會做啲國際嘅會議展覽啦。咁亦都咧喺嗰度咧，可能有多啲酒店，將來如果做主場外交咧，舉辦啲好似博鳌論壇啊呢一類咁樣嘅組織咧，即係嘅活動咧，佢就可以喺嗰度。咁另一方面就科技啦，當時我因為我早期有個規劃我喺過嘅，不過而家因為都隔咗兩年啦，咁所以可能都有啲改變，咁但係都係譬如有一啲係做人工智能啊，做科技啊，無人駕駛島啊，咁種種當然不嬲都有嘅一啲區域劃分咗，就係俾金融同埋專業服務嘅，而家都已經有㗎啦，咁將來可能那個面積需要再大啲啦，如果多啲企業入去的話。 其实香港在前海的角色和它的机会、机遇，其实主要是怎样 呢？有三方面，第一就是我们的金融服务业会透过前海去对接大湾区实体经济，包括帮里面的企业走出来融资、投资、并购，咁呢個都係我諗其中一個好重要過去吸引，包括咧就仲有一啲我哋一路講緊啲跨境嘅理財通啊、保險通啊、債券通啊，咁有好多都有望喺前海落地，因為香港係一個資產管理中心，咁但係內地嘅好大量新湧現嘅中產咧，佢哋可能會希望咧透過香港呢個資產管理中心咧，去作為一個全球嘅美元資產嘅配置，咁呢度咧前海可以發揮一個橋梁嘅作用，因為而家都有一啲嘅。牌照咧係容許一啲股權投資咧係透過呢啲牌照咧係走出嚟，亦都有啲係走入去啦，兩雙向都有嘅。咁呢個就係傳統上嘅，不嬲都有噶啦。咁未來可能傳統加強到，包括喺保險啊，包括喺其他嘅資產服務，甚至而家講其中一個佢就係俾符合資格嘅機構咧可以做跨境嘅證券買賣嘅。咁呢個都係一個新第一次我見到呢個題。總之咧，金融呢個第一 part 啦，第二 part 就專業服務啦。咁傳統上我哋其實律師已經好多間喺前海開咗嘅，咁但係會計師就暫時冇乜啦。咁但係未來咧可能會進一步嘅，可能降低一啲對會計師執業嘅要求啦，亦包括咗我哋 已經做了一段時間咧，就係、是、前海係認可香港發展局咧嗰、那個所謂 AP 啊，認可人士，即係建築師、測量師、工程師。咁呢啲工程專業人士咧，前海咧係你喺前海裏邊執業咧，係唔需要攞內地嘅執業資格嘅。咁呢一 part 就不嬲做咗噶啦。咁但係以前做得咧，早期做咧就比較簡單，後期咧就做咗個 table。舊年嘅時候做對照，因為嗰啲職稱有啲唔同，譬如內地係冇測量師嘅，佢就叫一個咩造價工程師、監理工程師、房地產估價師咁樣。咁呢個就有一個對照表啦。咁但係未來咧，可能會再睇下探討，譬如佢而家只係俾一啲咩咧，香港嘅發展商先至可以用呢一種香港專業人士。咁未來係咪可以將佢擴展到其他部分咧？呢啲都係我覺得對於專業人士嚟講咧，又係一個機遇。咁第三類咧就是創科啦。咁當然創科咧有好多選擇啦，你可以去河套，可以去南丹，係咪？咁但係咧，前海個好處咧，第一佢有嘅金融嘅配套，有唔少嘅創投公司嘅股權投資基金會喺前海。第二咧，佢亦都而家咧係同譬如話中文大學深圳校區啊，同一啲其他咧嗱國際嘅知名嘅一啲機構咧，希望喺前海咧設立頭先我講嗰啲叫新研究機構、新研發機構。咁呢啲咧就希望咧可以加上資金嘅配對，咁就令到呢啲咁嘅研究出嚟嘅成果咧，就可以變做產品咯。 嗯，何偉問你，即係你一直都有參與前海嗰個發展咧。其實前海呢一個規劃喺2012年左右就即係提咗出嚟啦。其實咁多年嚟咧，即係香港喺前海嘅規劃入邊嗰個角色啦。有冇改變過咧？嗱，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睇翻啲資料咧，其實2012年12月，習近平喺十八大啱啱當選嘅總書記咧，第一個就去視察深圳啦，就去前海啦。咁當時佢提出嘅要求咧，就係前海係需要依托香港，服務內地，面向世界。 面向世界，冇錯。 係啊，咁啊個重點喺依托啦，係咪？依托香港，即係香港係一個重心嘅位置啦。嗱，咁我哋。再睇翻後來國務院覆批翻，即係廣東省嗰、那個嘅，同埋廣東省發改委對前海嗰個發展嘅規劃嘅批覆咧，亦都係有好多點咧係特別講香港嘅。 係㗎，係㗎。咁如果唔係，都唔會請我呢個香港人喺度啦。 係啊，即係睇唔到有好多點係單獨講香港嘅，粵港澳並提就更加多，但係講香港嘅就。亦都好， 其實係嘅，其實前海係即係依香港而生嘅，冇 錯。但係你睇翻最新呢個規劃咧，呢一個即係啱啱琴日公布嘅呢個改革開放方案咧，似乎呢一度咧，我唔知我喺外邊睇就好似 有 少少， 佢都好特別講 有少少改變， 係 嘛？ 就係佢做咩咧？規則銜接啊，因為我哋要知道咧，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下咧，規則咧冇辦法統一，就只能夠銜接。咁其實過去前海頭先我講嗰幾個咧。無論金融啊、建築類嘅專業人士嗰啲，全部都係銜接咗香港制度，包括咗我哋之前認香港嘅九號牌可以做資產管理嗰個牌咧，喺上面可以做股權投資嘅機構。咁呢啲都係一啲規則銜接。咁未來嚟講咧，其實繼續都係咁嘅，我哋會做所謂制度創新同規則。 但係會唔會成個規劃係從開頭依托香港嗰個思路？已經改變咗。 呢個冇改變，呢、這個冇改變。其實我哋最重要就係做起呢個承托起深化合作嘅一個平台。其實大灣區規劃綱要嗰個比前海定位好清晰嘅。第一個就係叫做深化合作平台，第二叫法律合作平台，兩個都係講合作嘅。第三個先係講國際化。 OK， 阿洪偉文。 应该讲啲咩会展啊 ？OK， 国际 系啦，最后分零钟啦，咁想问一问，即系大家都好多时会将前海同咧就系、是前日所公布嘅横琴嘅方案咧有比较下啦。咁有啲人就话啊，其实横琴嗰方面咧就系、是、粤澳系共管嘅、哦，咁即系粤广东省同澳门都系有政府嘅参与，但系前海方面咧系广东省同深圳领导，香港政府咧就未有喺制度上面有角色、哦。你点睇呢个讲法咧？ 系佢。佢頭先講嗰陳述係事實嚟嘅，咁但係我諗最主要大家雙方嗰個訴求或者係個切入點唔同，係咪？即係喺橫琴方案咧，更多其實係澳門需要一個物理嘅空間去發展佢嘅新產業。咁喺呢個情況下，佢攞咗一段一線二線之間嘅位俾澳門去管理嘅管委會係話共管啫，其實係澳門派一個常務副主任去管噶嘛。咁佢行嘅澳門嘅模式。 要快啦。 香港呢邊對於前海嘅訴求咧，就從來都冇提過土地或者係呢種管理模式嘅。我哋特區政府其實有提一啲訴求俾前海，或者透過中央俾前海，就係、是、 反而係講緊都係講呢啲准入嘅。喂，你俾我啲會計師執業啦、okay. 你俾我啲工程師執業， 咁有一個准入嘅一個一個合作關係啦。 冇錯， 好啊，唔該曬洪慧文啊，咁傾到呢度先，節目嚟都嚟到呢度啦，拜拜。